距离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生命与告别关于故事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程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

习惯一个人，这一刻独自望着星空，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，寂寞可以是忍受，也可以是享受，享受 一世吗？大概不需要害怕。

水上晃着慢，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不干。

脚步太轻巧，隐隐打扰了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微笑，直到不知。